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42集。 江丽子伸出右手，轻轻地揉着百褶裙下露出的腿，说道：“ 不是开玩笑。”我经常摔跤，说到这个，今天练习的时候我也跌倒了，还踩到了山本学长的脚。山本学长虽然叫我不用放在心上，可是一定很疼。 哦，习惯跳舞了吗？ 一点点，不过还是完全不行。新生当中就属我学的最慢，像雪穗，感觉已经完全像个淑女了。 马上就会跳得很好的。 会吗？但愿如此。 一成在红灯前停下车，看着江丽子的侧脸。江丽子依然一脸肃静，但是在路灯的照耀下，脸颊的表面几乎完美无瑕，简直像瓷器一样。江丽子的脸颊上还沾了几根湿头发。一成伸过手去想把头发拨开，但是江丽子好像受到了惊吓，身子一震，江丽子低声轻呼，把头发拨到了后面。 抱歉，我看到你头发粘在脸上。 即使在昏暗中，也看得出江丽子的脸颊微微泛红。绿灯了，一成发动了汽车。 你这个发型是什么时候开始留的？ 一成看着前方问道。 这个吗？ 江丽子伸手摸了摸被淋湿的头。 高中毕业前。 想来也是，最近好像很流行，还有好几个新生也是剪这个发型，是不是叫什么圣子头？也不管适不适合，每个人都这么剪。 一成说的是中长发，额前披着刘海，两侧头发向后拢的发型。这是去年出道的女歌手松田圣子的招牌发型，一成不太喜欢。 不适合我吗？ 江丽子畏畏缩缩地问。一成换挡转弯，完成操作之后说： 老实说，是不怎么适合。 是吗？ 江丽子频频地抚摸着头发。 你很满意？ 也不是，只是这个是雪穗建议的，说这样很适合我。 哼，又是他，你什么都听唐泽的？ 没有啊。 一成眼角的余光捕捉到江丽子垂下视线，忽然间他有了一个主意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快七点了。 接下来你有什么事吗？要打工吗？ 没有。 可以陪我一下吗？ 要去哪里？ 别担心，不会带你去什么不良场所。 一成说着踩下了油门。他在路上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打电话，他并没有告诉江丽子要去哪里，看着江丽子略带不安的样子是一种乐趣。车子在一栋大楼前停下，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二楼的店面。来到店门口，江丽子惊得双手掩住了嘴，向后退去。 为什么来美容院？ 我在这里剪了好几年头发，老板的手艺很高明，你尽管放心。 一成说着，便推着江丽子的背打开了店门。美容院老板是一个蓄着人丹胡、年过三十的男子，他曾在多项比赛中获奖，技术与品味颇受好评。一见一成进来，他连忙打招呼：“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”“ 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跑来。”“ 哪里哪里，既然是一成先生的朋友，几点到都不嫌晚。”“ 我想请你帮他剪头发。” 一成伸手朝江丽子比了一下：“ 帮他修剪一个适合的发型。” 这样啊。 老板打量江丽子的脸， 露出了发挥想象力的眼神，江丽子不由得感到有些羞涩。一成又对旁边的女助手说， 哦，还有可以帮她稍微化个妆吗？好衬托她的发型。 女助手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。 好的。 请问小种学长。 江丽子浑身不自在，扭捏地说道， 我今天没带多少钱，而且我很少化妆。 这些你用不着担心，只要乖乖坐着就是。 可是我没跟家里说要上美容院，太晚回去家里会担心的。 嗯，这倒是。 一成点了点头，再度看向女助手。 哦，可以借一下电话吗？ 哦，好的。 女助手应声把柜台上的电话拿了过来。电话线很长，可能是为了剪发中的客人接听方便。一成递给了江丽子。 来，打电话回家，这样就不会挨骂了吧。 或许是明白再挣扎也是白费力气，江丽子忐忑着拿起了听筒。一成在店内一角的沙发坐下等待，一个高中生模样的打工女孩端上咖啡。那个女孩留着平头般的发型，一成看了有些惊讶，但的确还相当的适合那个女孩。一成不禁感到佩服，同时认为这种发型以后或许会流行起来。 嗯，江丽子会变身为什么模样呢？ 一成十分期待。如果自己的直觉没错，那么江丽子一定会绽放出隐藏的美丽。为什么会对川岛江丽子如此在意呢？这一点连一成自己也不太明白。第一眼看到江丽子，自己便受到了吸引，但究竟是哪一点吸引了自己，一成却说不清。唯一能够确定的，便是这个女孩不是别人为自己介绍的，也不是这个女孩主动接近自己，而是她靠自己的眼光发现的。这个事实，给一成带来极大的满足，因为他过去交往的女孩都是前两种类型。仔细想想，这种情况好像不仅止于男女交往。一成回顾过去，浮现出这种想法。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，全是别人准备好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找到的、渴望的并且设法取得的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事先为他准备好了。很多时候他甚至都没有想过那些究竟是不是他要的。选择永明大学经济系也很难说是出自他本身的意愿，最主要的理由是许多亲戚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。与其说是选择，不如说早就决定好了更贴切。就连选择社交舞社作为社团活动也不是一成决定的，他父亲以妨碍学业为由反对他从事社团活动，唯有社交舞或许会在社交界有所帮助才准许他参加。还有就是苍桥香苗也不是他选择的女人，是这个女人选择了自己。清华女子大学的社员当中，从他们还是新生时起，苍桥香苗便最为漂亮出众。新社员第一次发表会由谁当她的舞伴是男社员最关心的一件事。有一天香苗主动向一成提议，希望一成选他作为舞伴。他的美貌也深深地吸引一成，这项提议让一成得意忘形。此后他们搭档并再三练习，旋即成为恋人。但是自己究竟爱不爱香苗，一成并没有把握，反倒像是为可以和一位漂亮女孩交往、有肌肤之亲而乐不可支。证据就是遇到其他好玩的活动时，一成经常牺牲与香苗的约会，并且不以为可惜。香苗经常要一成每天打电话给他，而一成却时常对此感到厌烦。再有，对香苗来说，他是不是真的爱自己？ 伊诚也颇有疑问。这个女孩难道不是只想要名分吗？有时香苗会提起将来这个字眼，但伊诚私下推测，即使香苗渴望与自己结婚，也不是因为想成为他的妻子，而是想跻身小种家族。无论如何，伊诚正考虑要结束和香苗的关系。今天练习的时候，香苗像是对其他社员炫耀似的把身体贴上来，这种事情伊诚实在是受够了。正当伊诚边喝咖啡边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女助手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 小种先生，好了。 怎么样？ 请您亲自确认。 女助手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眼神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